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6 各位观众新年快乐，恭祝大家猴年进步。踏入了2016年，其实大家会见到香港出现了、经济政治两方面都有大的动荡。MyRadio 在这个时候更加需要大家的支持，有大家的持续支持，我们才可以继续营运下去。所以请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的节目月费计划，即刻上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心目中的节目。 MyRadio 同仁感谢各位过去一年的支持，祝大家猴年平安快乐。 猴年普罗 MyRadio 新春团拜，2月21下午2点及5点，一连两场，金珠贺岁，丰富美食，费用全免，玉敏台长一众主持同场庆贺，报名请电24673088。 大家来到大号日本，我是节目主持小林五月。上年香港就发生了元水事件，但政府就不太理啦，爱理不理，甚至不了了之。所以我们就要留意多些身边发生的事情，然后去保护自己，去了解多些，去怎样可以过一个健康的生活。我今天就介绍一个叫做电解水给大家，希望大家在饮水选择水源的时候多一个选择。我今天就请了一位嘉宾上来跟我一起解释介绍下这个新，对于某些人来说是新的，香港人来说日本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介绍了 Joyce。 Hello 欢迎你，因为我在这方面就不是很在行，我只懂得用，因为我在日本的時候呢，住的時候已經見到這些機器，但就不識什麼來咯。一打開哇，這些說明書那些很複雜啦，又 X2O 一見到這些我就害怕，所以呢我就回到來香港呢，就了解了這隻水之後呢，就找到這部機器，但是裡面都有很多複雜的東西，我不識說，所以呢就找一個專家上來呢解釋給大家聽啦。是啊，Joyce， 水源咧對於大家咧每一個人都是很重要的嘛。 係啊。 有幾重要呢？ 因為咧，其實我哋人體啊，成人咧講緊七成是水分嚟嘅。 哦，成個 人。小朋友咧係講緊九成。 嗯。 我哋細胞咧，一個細胞咧佔有九成是水分。 哇。 所以咧，其實咧改善水質咧就會改善體質。 哦，係啊，所以我要飲多啲啊。 因為好多人咧補身咧都唔記得咧改佢哋嘅水質嘅，以為水透明一杯咁樣就乜水都可以飲得 啦。係啊，眼見到冇乜雜質就 係啦，冇錯啦， 係啊，以為點知即係上年咁啲新聞咧，一打開嗰個水喉啊，生曬鏽啊，同埋嗰個濾水器啊，我即係屋企有時我換嗰個濾水器咧，嗰個濾水器喺邊？因為一個桶形圓噶嘛。好像那些蛋卷咁，但係黃曬㗎， 係 咪啊？ 即係好多鐵鏽 哦，係咪啊？即係呢啲就係有問題。如果飲咗落去，個人就瘦曬啦， 係 鐵瘦曬， 係 係咪啊？係啊！我想問咧，即係呢啲電解水係點樣好？即係點樣 點解會有？ 點解會有？係啊！ 其實咧，世界各地有好多靚嘅泉水嘅，其中咧，譬如你可以講話法國魯爾德泉啦，咁佢哋係啲科學家就會提啦，啊，其實咁靚嘅泉水究竟有啲咩特質會令到咁多人會去慕名去飲佢哋嘅水，啊，浸佢哋嘅水又會身體會得到改善啦，飲佢哋水又會得到改善。 浸温泉啊！ 係啦，咁日本人你知啦，咁佢哋咧就開始去研 之後呢，原來法國呢靚嘅泉水呢有兩大嘅特點嘅、 嗯、 第一呢佢嘅水分子團係細，滲透率係高啦，第二呢佢有大量嘅活性氫，呢、這個呢係抗氧化嘅。咁、 嗯、 日本人呢喺1930几年嘅時候呢，佢哋就發覺啦，原來電解咗出嚟嘅水呀，普通嘅水呢佢都會有呢兩種共同特質嘅。 哦，係呀、啊。 係啦，咁佢哋就開始嘅時候呢就開始去種植啦，咁啲農作物又會產量會好咗啦，跟住開始喂豬呀、啊、等等呢，佢哋即係個生產率又好咗。咁、嗯、直至到1965年日本嘅厚生省呢，佢就認證還原水呢係點樣呢，有一個對腸的異常發酵啦，胃酸倒流是有功效咯、 嗯， 是一個醫療級別的水嚟嘅。 係啊，我咧見到日本其實很多年前已經有，亦都有啲咁嘅醫院咧去醫病嘅，即用電解水係嘛、嗯？ 有40几间水療醫院啊！ 我見日本已經有很多呢啲機，但我翻到嚟香港咧係。即係呢樣嘢有好多人係唔知嘅，所以對於香港人嚟講，好似一個新嘅產品咁樣。 其實我哋咧香港嘅東區醫院咧都係用電解水嘅喎。 哦，係啊。 不過咧，佢就唔係還原水嚟到俾病人飲嘅，佢、 嗯、 係用嗰、那個好鹼性嘅水啦，強還原水啦，同埋一個強酸水，係愛嚟洗佢嘅碗盤，同埋殺菌消毒嘅。 係啊， 係愛嚟環保㗎。 環保係啊，因為我咧即係用呢部機咁喺屋企都。嗯，我是用來洗地啦、消毒啦，還有是不是可以洗頑固污跡啦，還有一件事我是每天都會用的，它一個即美容、 嗯、 那我就拿那些水來、洗面咯、 嗯 有些網友說我是年輕一點的， 還有它的美容水呢其實認證了它是有收縮毛孔的。 是啊，我就覺得是皮膚是很明顯是好了的，所以我今天真的要介紹這部機器即不是 hard sell， 但是我自己用過咯、你今天呢是不是有一個示範讓我們看到它那個即水分子團有幾密多細？是的， 剛才不是說兩個特質的、第一個呢就是水分子團是細嘛、其實水分子團是什麼呢，是說我們一個水呢其實是 H2O 一個分子啦， H2O 樣、其實呢有15至26个、H2O 咁樣夾埋就係一個水碟，咁當電解咗之後咧，那個水碟就會拆細咗啦， 就變咗5至6个啦。 哦，即係嗰啲水入咗去呢部機之後咧， 電解咗， 電解咗之後咧，佢就會變咗 拆細佢， 拆細咗佢， 係啦， 密啲咁樣細啲， 係啦，算細啲，5至6个嘅分子咁樣組成一個水碟，佢咪會滲透率咪高咯。咁而家我就係示範一下咧，用一個綠茶嚟到去沖茶，你就會見得到咧。其實我 講緊乜嘢咯？係，即係可以用電解水嘅分別，同埋用普通水嘅分別。 呢個係水喉水嚟嘅， 水喉水。 係。咁呢個咧就係 電解咗嘅水， 還原水， 係 啦，電解水啦。咁嗱，呢一度有個綠茶包啦。平時咧，我哋沖茶咧，凍水係沖唔到嘅。 嗯。 呢一個係普通嘅水嚟嘅。 係。 水喉水。 是冇分別嘅，係嘛？少少少 咯， 同埋少少綠色，少少 係咯， 係係。呢個就係電解水。 係啦，呢個咧就係電解水。 還原水。係啦，即刻有色。 係啦，你會見到咧，佢即刻咧沖起咗。 即係佢滲透， 係啦，滲落個茶包嗰度咧，佢係效率高好多咯。咁嗱，呢一個我，譬如我再沖普通嘅水啊。 呢個是普通水，即係用過一次的啦。 係啦，用過一次的啦。咁你見到咧，其實佢都係滲唔到出嚟嘅個茶包。 係真好。 冇第二杯咧咁濃。 係，但係呢個已經係用過嘅喎。 呢個已經用過㗎啦。好啦，咁我而家再嚟。 都係還原水。 還原水。 哦。 係啦，個分別好明顯啦，係 咪？個分別係即係呢個係好。好滲透嗰個茶包， 係啦， 好出味啦， 冇錯啦，佢係好出味啦，同埋咧佢係滲曬落個茶包度出曬出嚟。咁、其實對我哋嘅身體嚟講有咩意思呢？有咩意義呢？其實我哋細胞喎，我哋其實好需要水咧嚟到帶營養入細胞噶嘛。細胞其實都有毒素㗎，我哋咧都要用水呢個渠道咧嚟到去排毒㗎。咁、所以咧，如果我哋用呢個水同呢個水嘅分別就係乜嘢呢？就係呢一個水咧係容易滲透我哋嘅綠細胞咯，咁排毒咪自然好咯。 哦，係。 係 即係清曬啲污糟嘢咁樣， 容易啲咯。哦，係啊，有效率高好多。 其實咧，電解水咧，即係日本人即係攞呢部機發明出嚟啦。其實電解水係點樣製造出嚟嘅？ 其實電解水係點樣製造出嚟咧？就係佢係有一個電解板啦，我哋係要插電嘅呢部機。咁插 呢個係佢都係有條口嘅。 係啦，冇錯啦， 喺呢邊。 咁其實咧，佢第一步咧。要怎樣呢？它就要過濾的，它有一個主濾芯去用來過濾了譬如氯氣、化學物質、水的化學物質、細菌、等等的東西、味道樣之後呢，它就會入這部機器的靈魂，就是個電解板、電解板呢，我們需要呢有給電源它，有正極和負極啦。咁我哋水呢就會開始呢入到有電流經過水的時候呢，它就會離子化咗個水咯，例如譬如 H2O 佢會變咗 H 正啦 ，OH 咧就變咗 OH 即係拆解咗佢， 係啦，冇錯。咁我哋呢一個負極，即係負極嗰邊咧個水咧就會俾我哋咧就會出嚟，就係有一個電極咗之後，即係佢電解咗之後，佢就會有一個活性氫走出嚟啦。就係我頭先講嘅第二個特點啦，就係抗氧化。 哦，即係話咧呢部機咧佢係有兩個出水位的， 是啦， 是不是？因為如果現在只是看到一個，其實呢它還有一個出水位的，是一個主要的， 是啦， 我們用那個水出水位，因為它將那個水呢分開了不同的 功能， 是不同的功能，不同的功能，所以呢它一個主要的水喉就會在這一邊呢出了一個功能的水， 就是還原水， 還原水，是的，我們按個掣就可能是還原水， 是 的，這邊呢就是另一個值的水，即是淨了的。我們 pH 值是有10的， 0至14，7就是中性，如果低過7呢就會是一個酸性，如果高過7呢就是一個鹼性， 即是話，如果我哋喺度撳個九嘅鹼性水，咁呢條喉咧就會出翻， 就係9.0個 pH 啦。係 啊， 咁佢就係 減翻14。 哦，如果係個下喉咧，就會係14-9.0。 係啦，哦咁樣咯，即係因為咧初咧有啲人會唔明白，究竟一個水喉點樣會可以變曬？其實佢有兩個位嘅。 係啦，係啦，因為咧其實我哋一杯水咧，你其實我哋平時咧就咁飲曬佢落去咁啊，全部接收曬啦。 乜嘢叫就係？ 係啊，乜嘢都接收曬，好與唔好都接收曬。但係其實呢部機咧，佢就會過濾咗啲化學物質。兼且咧，佢就會將一啲好嘅離子嘅水咧，就俾我哋飲咯。同埋咧，佢會有個活性氫啦，頭先所講，就會抗氧化嘅俾我哋咯。但係另一條喉咧，佢就會譬如話有一啲負嘅負，即係譬如氯氣啊等等嗰啲，佢另外一種係啦，排佢出嚟啦，就唔會俾我哋飲啦。但係佢有用㗎，佢係另一個功能嘅， 所以都幾環嘢 啊， 係咯，幾環保咯。 係啊，佢攞咗環保獎嘅。 哦，係啊，因為我初咧，我唔知啦，哇！一條喉可以做到咁多嘢，原來唔係咁，變咗咧有時有啲水咧，我愛嚟洗菜咁樣啦，佢出翻嚟啲水咧，我又可能會儲起佢，有第二個用途嘅喎，咁即係變咗你啲水係唔會嘥曬咯，同埋佢可以洗農藥，係咪啊？點解會可以洗到農藥嘅？ 因為咧，其實我哋這個水呢它會可以出到一個強還原水的，強還原水呢它的 pH 值呢是說11.5，是很高的，即因為14已經是最高了嘛，11.5其實已經是偏很高。那我們的農藥防腐劑呢其實是石油的副產品的，我們用普通的水呢它其實分解不到的，但是 怎樣洗都不行的嘛，那些人洗又說拿鹽啊，又拿東西整些整些菜那些洗農藥， 是的，但是我們這一部機呢它最尾的掣是可以出強還原水呢，它的值是 pH 值呢是去到11.5，那它是可以能夠化油咯，所以就為什麼東區醫院就是用一個咁鹼性嘅水嚟到去洗碗。 啊，係啊，佢可以消毒啦， 係啦， 同埋殺菌啊，即係有時你整親隻手係咪？ 係啦， 即係好似係消毒藥水咁樣，整一整佢咁就有嗰個功效。 係啦，嗰個強酸水，佢講緊嘅強酸水咧，就係佢個 pH 值咧係講緊2.5。 嗯， 係。咁喺日本嘅北里研究所咧，佢哋係已經證實咗10秒就可以殺菌嘅啦。 哦， 譬如三 大腸桿菌啊、葡萄球菌啊呢啲咁樣。 所以攞嗰啲水嚟抹台小朋友， 係啊， 真係好好，因為你唔驚佢有化學嘢。我自己就愛嚟，即係點解嚟抹地？因為我屋企有小動物，即係小動物最近距離個地下噶嘛，舐舐舐舐曬。咁你如果因為我只貓試過咧，係即係可能舐啲化學嘢咧。肚唔舒服啊，咁揾唔到原因啊，咁我就諗可能係呢樣嘢影響咗佢個功能啊，佢嗰個腎啊各方面功能，咁我唔敢再用啲化學嘢抹 地， 係啊，咁我就用呢個抹咧就安心好多咯， 好啊， 係啊，呢個機真係唔錯，Joyce， 我哋真啦下一 part 咧再介紹另一個功能好唔好啊？ 好啊， 唔該曬你先，阿 Joyce， 呢部水機咧，仲有係抗氧化係咪？其實係啲咩嚟咧？你係咪準備咗一個實驗咧，做俾大家睇，等大家咧觀眾容易明白啲？ 其實氧化咧即係老化咯。咁其實咧氧化咧，我哋身體需要喎。有冇聽過燃燒啊？燃燒脂肪， 燃燒青春， 係啦。其實氧化咧，即係燃燒嘅一個過程嚟嘅。我哋身體咧，其實每一秒都係燃燒緊，燃燒緊啲乜東東咧？就係我哋細胞裏面咧一啲嘅營養咯，例如糖分啦。但係呢一個我哋需要呼吸啦，咁我哋需要氧氣嚟到燃燒細胞裏面嘅糖分，咁我哋就會產生能量啦。係啦，但係咧同時間咧，佢呢個氧化嘅過程咧係會點咧？會產生自由基咯。這個自由基咧，其實亦都會同時間咧會氧化我哋嘅身體。咁但係我哋身體好聰明嘅，我哋咧其實會可以產生一啲物質，可以咧抗衡個氧化，令到佢咧唔會話破壞我哋細胞咯。咁例如我哋心臟咧，其實都有 Q10 嘅呢啲，咁係會中和自由基啦。但係假以時日咧，其實我哋人老咗啦，我哋即係個功能開始慢慢衰退嘅時候咧，抗氧化唔夠啦。咁其實而家氧化嘅速度咧，大過我哋能夠可以修補我哋細胞嘅速度咧，呢一樣嘢咧就會令到我哋嘅身體會有問題。 哦，有一個距離失衡。 係啦，冇錯啦。係啦，咁而家我而家做呢一個水咧，其實佢裡面有頭先有講過，佢有大量嘅活性氫係抗氧化嘅，係乜嘢嚟嘅咧？我哋咧而家就用一個碘酒，這個碘酒咧係代表自由基。咁點解用碘酒嚟代表自由基咧？因為碘酒咧係一個高度嘅氧化物。咁我哋受傷咧以前啊，我哋咧就會滴啲碘酒，可以咧殺菌消毒噶嘛。咁點解可以呢？就因為佢係一個氧化物，可以咧 去氧化細菌個細胞膜。咁個細菌咧就會死啦，係啦，咁就代表咗一個自由基啦。 自由基嘅氧化物， 氧化我哋身體嘅物質啦。 呢個就係普通水， 係啦，呢個水喉水嚟嘅。咁我哋飲普通嘅水喉水啦。咁呢個咧就係還原水啦，就係呢個機出嚟嘅。其實氧化我哋身體咧，都仲有好多嘢嘅喎，例如我哋嘅壓力啦，又或者係手機啊、輻射啊，即夜瞓啦，係啦， 咁侵蝕緊咁。 呢啲咧都會令到我哋嘅氧化咧係會增加嘅。嗱，飲普通嘅水咧，其實係中和唔到嘅，你會見到佢仲係黃色嘅。但係如果用還原水咧，我哋滴兩滴啦，呢啲咧，我佢係自由基。咁你會見到佢咧清咗嘅，清澈咗嘅。咁呢一樣嘢咧，你就會見得到咧。其實我哋飲呢個水同飲普通嘅水同飲還原水嘅分別，就係咧佢能夠裏面嘅活性氫可以中和自由基，將我哋嘅氧化去係啦降低翻。我哋自己俾時間自己去修補翻自己嘅細胞。假以時日咧，你個身體就會健康翻。 真係好有分別喎，即係我呢個係黃黃地，即係仲未中和到啦。 係啊，東區醫院都有用嘅洗濃洗碗啊， 去殺菌啊消毒。 係啦，去洗碗啊，我哋化油咁樣嘅。咁我睇先，有一個係啦，我倒咗呢啲水先。 我呢一個頭先我哋講最尾有一個功能嘅水叫做強化鹽水，佢個 pH 值咧係去到11.5嘅。嗱呢度咧有一啲嘅萬油啦，咁平時我哋水咧係溝唔到油噶嘛， 係好難洗噶， 係啊，好難噶。咁嗱，如果我哋用普通嘅水咧，係啦， 洗唔到 嘅，洗唔到嘅。它是化不到的，但如果這個呢就是講緊 pH 11.5 這個水，那個水漿出來呢滑滑地的，因為鹼性很高。 哦，你就想要試番鹼的。 是啦，你會見到它呢乳化了它的，乳化了油， 即好像用了洗潔精一樣。 是啊，它可以呢有一個乳化的功能。其實我們譬如這些、生果啦或者米啦、我們平時呢用普通的水來洗啦，洗到個白色的紙味道。嗱，呢一個咧就係強化鹽水啦。 嗯。 你會見到咧，佢呢個咧係黃好多嘅，用強化鹽水嚟洗咧，係黃好多。咁你呢一個咧，呢一個咧個水嘅色咧係黃好多咯， 個 洗面嗰度係啦。 係啊，黃好多即係代表咩？ 其實佢我哋呢一個生果咧，其實佢裡面有好多農藥防腐劑，佢呢啲咧都係石油嘅副產品嚟嘅。我哋用普通嘅水咧係分解唔到佢，但係如果用強化鹽水，好似呢個水咁樣咧，可以分解到脂溶性嘅油分嘅嘢咧，咁我哋就可以 洗咗嗰啲。 係啦，盡量洗走。又我唔可以話100%可以洗曬嘅，但係即係可以有某程度上可以清潔。 咁呢個好好啊，呢、這個功能，因為我有陣時咧都有。用呢個去洗自己屋企啲菜啊啲，番茄咧其實都幾多農藥嘅，就算買到好貴嗰啲咧，我都試過咧係黃曬嘅嗰盆水，我咧好中意一洗完咧我就影張相俾我朋友，俾我啲即係有小朋友嘅朋友啦，我要影俾佢睇，我你睇下黃色嗰啲係農藥嚟嘅，即係。好多見到都好驚咯，我有試過即係青瓜啊、菜啊啲乜都試過。我試過一次就係用香蕉，香蕉冇事，係啦。我諗可能香蕉平就唔使海路，你咪過一陣啦。 我有個皮。 係啊係啊，我試過洗香蕉成條蕉浸落去咧，係冇事咯。但係即係一擺番茄啊，即係越靚嗰啲菜咧，其實係越多農藥咯。所以有陣時即係如果你選擇你一係就即係洗得好啲啦，即係揾多啲呢啲方法洗啦， 或者全部食有機咯。 係啦，一係食有機咯， 一啲農藥都冇。 我真係試過咯，即係我都有玩呢個測試。OK， 即係用有機冇得好講，即係你一浸落水，佢唔會變黃色嘅。真係。 不過而家有啲出邊街唔知啲有機係咪真 係 有機？ 係啊，所以我要即係買翻啲真係有啲牌子有信心啲咯，因為你自己食咗落去咧，你睇到嗰個分別啦，你一路食一路驚啦，都係唔好食啦。咁你諗翻咧，原來即係咁會變咗黃色啦。睇下你會而家可能睇唔到，你見到側邊咧，佢已經係有啲黃色嘅嘢， 好似個米會清楚啲， 清楚啲嘅 個米黃色。 係啊，即係米都有農藥咯， 有拋光劑咯。 哦、啊，叫拋光劑。哦，同埋咧，佢有個功能係即係。美容的功能，我見佢撳，即係可以撳 beauty 噶嘛。即係朝頭早我就用嗰個 beauty 嘅 water 嚟洗面。點解咧？ 你咁 點解咧？點解咧？點解會嗰個係有咩功能咧？ 嗰個其實係一個咧，同我哋皮膚嘅 pH 值咧係好相似嘅。個 pH 值咧係講緊6.0度咯。我哋皮膚咧其實係偏少少酸，係因為咧其實我哋皮膚係一個好 很大的器官暴露在空氣之中。咁呢一個咧，我哋要有即係殺菌消毒的一個機制喎。咁要少少偏酸係必須的。咁所以咧，其實佢呢個水咧係有少少酸咧，其實好適合我哋皮膚。咁佢哋日本嘅厚生產證實咗美容水係有收縮我哋毛孔嘅。 係因為咧我試過去睇醫生，咁啊即係話俾醫生聽。即係我屋企啲水可以咁樣分到，佢話梗係好啦，你呢隻水，佢話即係好多化妝品裏面咧，成日都會標明就話，即係呢一個化妝品就最近似皮膚嘅酸鹼症，係啦，佢話咁其實就話呢一個水咧就係最似嘅，係 啦。 咁其實呢一 part 嘅水可以點用咧？即喺美容方面，即係我哋洗 身，收縮毛孔咯， 收縮毛孔，可唔可以噴佢咧？ 可以㗎，你譬如有一啲即係有瘡瘡嘅人，咁譬如佢哋會一定要飲維水嘅，因為佢其實佢有瘡瘡，可能係荷爾蒙失調啊，又或者係即係身體總之係有啲即係功能上有啲失衡啦。咁其實飲水係第一步咯，還原水要佢排毒先咯。咁有陣時佢哋有啲瘡瘡咧，我哋就會用強酸水嚟到去噴啦，但係用翻美容水嚟到去補濕翻。 哦，強酸水即係屬於消毒咁樣，係咪啊？即係其實係消炎咯，係咪啊？即係攞強酸水嚟消炎，然之後就攞嗰個美容係殺完菌就用翻嗰個美容水嚟補濕。 係啦， 係啊，因為即係最近咧，我自己咧都有去到即係做一啲美容啦，叫激光美容。咁咧係會打啲斑嘅，咁咧然之後嗰塊面咧就好似burn咗咁啦，即係會一點點嗰啲斑出咗。咁啊，因為佢經過強嘅熱度啦，咁我咧就用呢啲水咧嚟係咁敷塊面咯，就會真係好啲咯。因為有時有啲人咧咪成日啲女仔又去買補濕面膜嗰啲， 哦係啊係啊， 即係我就少啲嘅，我就喺方面慳翻，最容易用呢部機咧。即係我用呢部機濕啲棉花，係咁敷住佢咯，又好啲咯，我會覺得係啊。呢部機都幾多用處，同埋蚊咬就好少， 係啊蚊咬咯，同埋有一啲即係嗰個嗰啲 香港手啊， 係啊香港 手定濕疹啊， 香港手同埋香港腳啊，咁譬如我屋企嘅工人姐姐啦，咁佢咧就即係佢哋會有主婦手咧，就好普遍。咁佢哋用咗啲水咧，佢即係一個月度咧，佢話俾我聽，佢即係冇咗個主婦手。 係啊，即係其實又係殺菌嘅。咁譬如整咗啲水之後點樣用啊？係愛嚟浸手定係點啊？即係潑隻手有時。 其實佢有用強酸水嚟到浸手咯，同埋係飲嘅還原水都係一個好重要嘅環。 因為始終即係呢啲外敷嘅嘢啦，但始終你係啊，即係飲落去，即係你見到而家即係香港嗰、那個即係屋苑啦，好多屋苑都即係好多都有事噶嘛。但好似件事好似不了了之，冇乜人跟進，好似話連即水都唔派俾嗰個屋苑嗰啲人。初佢都好似有派蒸餾水嘅，嚇而家已經連蒸餾水好似都停止咗派。咁你每一日就係用嗰啲水嚟沖涼、食飯、飲，其實真係每分每秒都喺度傷害緊。緊自己， 其實我哋呢一個水咧，裏面嗰個主淚芯咧，全日本、全大阪喺個廠房嗰度做嘅，佢個主淚芯咧已經認證咗，佢有個 NSF 372，佢係一個 low lead compliance， 即係一個低即除鉛嘅一個淚芯 功能，係啊， 而喺美國嘅Water Quality Association， 即係美國嘅一個。即係測試水質的一個協會咧，佢係證實呢一樣嘢㗎。 其實喺坊間有冇一啲書籍咧，係會介紹呢、這個即係還原水嗰啲解水，應該都有 的。有㗎，有㗎。 即係你稍後你都會提供資料俾我。 係啊，係啊，係啊。 其實初用咧，有冇覺得有分別嘅？即係咪初初飲嘅時候咧，如果你要排毒嘅時候咧，會唔會話即係去洗手間會多咗？ 去洗手間覺多咗㗎，係 咪 啊？係啊， 我覺得好似係，我又唔敢話俾人聽，係咪自己有問題咧？咁我覺得係啊， 係好普遍咯。 嚇， 同埋我自己嘅感覺就係開頭嘅時候咧，我會 追水飲，即係咧會係感覺係啊，我要飲完之後冇幾耐，我又要再飲。 其實係呢個身體嘅功能話俾你聽， 係咪？係啊，其實咧，我哋嘅細胞咧開始知道有一個咁好嘅水咧，佢哋就有個信號話俾身，即係有個信號 話俾你身體聽， 話俾身體聽，喂，飲多啲水啦。飲用咩方法咧？就係口渴咯。咁你就會飲多啲啲水咯。其實我哋嘅細胞咧開始吸水啦，有好多機能咧就開始活化翻。咁咧就開始修補你個身體咁。 呢啲水咧喺日本咧係咪都有醫療，即係有啲醫療機構用？ 係啊，佢有40多間水醫院，上網都有得。 佢愛嚟係即係真係醫療定係？外敷定係咩咧？你知唔知？ 佢係有，譬如你會佢哋愛嚟飲雲水啦，佢哋會建議係啊，建議啲病人飲4至5公升啦。強酸水就愛嚟，譬如殺菌消毒啊。例如譬如有一個個案咧，就係一個糖尿病嘅人，咁佢咧去到個腳嗰度咧，佢已經要即係可能。即個啲腳趾已經攰啦，係啦，佢要切除啦。切除咧，可能要係個膝頭哥嗰個位嗰度已經切除。咁佢即係等做手術嘅時候咧，佢就去水療醫院咯。咁佢就去浸去敷佢只腳，跟住咧就飲每一日4至5公升咯。咁佢可以淨係切除咗壞死嘅腳趾，但係保存咗嗰個腳。 哦，係啊， 可以行到。 哇，咁都差好遠啊，大佬！好多年紀咁樣冇咗呢度， 係 好啊！今日咧就好多謝阿 Joyce 咧同我哋介紹呢部機啦。咁呢樣嘢咧係俾大家咧喺生活上邊咧多一個選擇嘅。咁我哋下次日本咧，帶去日本咧再同大家見面。麥達拉舒，拜拜。 拜拜。